反常世态，合中为色。 好，翻嚟第二节啊，咁头先就讲到话咧。上個禮拜杜林普咧喺呢個聯合國嘅會議上面咧，突然之間咧就話呢個中國咧係干預呢個美國嘅選舉， 開拖啊嘛， 係啦，咁啊王毅咧，即係呢個中國嘅外長王毅咧，即係一臉不屑咁樣， 當時咁嘅表情啦，咁樣，然之後耸耸肩咁樣，咁之後就喺度否認啦，又話 即係回應我哋不嬲都唔干預別國內政嘅，啊，我哋原則不嬲咧咁。事後記者問佢，一派胡言嘅 bullshit 咁樣。 佢其實係遠處，應該係 Bloomberg 的記者問佢嘅，又係又多口啦。咁然之後佢就好似係短短一句 nonsense 咁樣嘅，咁就啊啲人就話佢胡說八，即係話將佢意會為胡說八道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會睇到就係好好笑啊！首先呢啲事情如果發生喺中國嘅話，即係譬如話美國嘅國務院走去啊呢、這個人民日報或者咩成咁樣夾帶一份廣告雜誌，有四頁嘅就話美國貿易戰咧就令美國嘅農民咧相當之豐收啦咁樣嘅時候，你睇下會唔會變成呢個煽動顛覆啦？係 啊， 即係坐幾年嘅大佬呢啲要，咁劉曉波都 high 過嘅，你知道就係話。咁當然啦，佢就之後杜林普喺個記者會嗰度俾記者問 好多嘅證據。 咁其實佢就話好多嘅證據，咁嗰當時聯合國大會嗰度就冇收到證據嘅，咁但係佢喺個咩嗰度咧，喺個訪問，即係俾人哋訪問嘅時候，喺個記者會度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有好多證據，只不過未呈現出嚟啫。咁我相信都好多嘢揸手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就話，佢亦都俾人問到係咪再係朋友嘅時候，佢就話可能我哋唔再係朋友啦。雖然我知道習近平應該仲尊重我嘅咁樣樣。 不過其實佢個講嘢嘅套路都係咁啦，大家又唔需要太過介懷咯。即係之前佢話：，誒、哎，我同阿維尼咧就好 friend 嘅，我哋係老友嚟嘅。 佢講好耐， 一見如故嘅。 佢講咗好耐嘅，應該係其實上年開始講，2017年開始講嘅。因為2016年嘅時候咧，佢就派咗呢個今次事件發生嘅地方，Iowa州，即係呢個愛荷華州呢、這個農業重鎮嗰度嘅前州長，咁就派咗去。在16年的年尾的時候就委任他去做這個駐華大使嘛，美國駐華大使嘛。而這個駐華大使呢，其實在1985年還在愛荷華州州長的時候已經是跟習近平接觸的了、習近平那時在訪美的時候，他是一個不知道河北還是什麼小官員的時候呢，就已經見過這個人家的州長，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當其時呢，這個杜林普委任了這位州長的時候呢，當時外交部就說用中國的老朋友來形容這位駐華大使。但這位駐華大使最近也出聲了、即經過這件事情之後，他就說喂你真的中國真的在 manipulate 美國的事情、因為你在他以前管治那個州那裡去搞這些事情， 就是報章上登一些、好似新聞的廣告，入面亦都係好有一啲政治嘅信息啊，有啲暗示喺度嘅。 唔係暗指暗示添啊，因為佢嗰份廣告雜誌嘅 title 一開始就寫美國打貿易戰係一個愚蠢嘅決定啊。咁然之後入面就係咁講呢個啊，中國會好有 prosperity 啊，又講中國啲機械人 AI 點樣發展啊，又講話我哋要為共同嘅利益就唔好打仗啊，我哋不如大家做生意去賺錢啊。 侵就話呢啲係叫 propaganda 啦，直情係。 因為佢揀咗一個喺唔適合嘅時間同埋唔適合嘅地方做呢樣嘢啊嘛！美國11月就講緊呢個國會嘅中期選舉，就會有35席嘅參議員同埋所有嘅眾議員咧，佢都會重新再選過啊嘛！呢個係一個即係政壇嘅大洗牌，亦都係一個2022年嘅時候嗰個總統大選嘅前哨戰嚟， 亦都可以話係反映過往即係呢。這段時間阿侵或者即係呢個各黨的表現啦，即係一個成績表咁樣咯。 咁所以當你在呢個時間嗰度，喺呢個美國屬於一個農業、畜牧業同埋一個林木業嘅重鎮嗰度去做呢啲咁嘅反向宣傳，同時間愛荷華州喺上次2016年嗰個選舉入邊係大。結果那些選舉人票是給了特朗普的，贏了選舉。 咁嗰度係好多鐵杆、好 hardcore 嘅共和黨支持者喺度，即係嗰啲都係農民啊、成咁樣嚟嘅。咁杜林普之前已經喺 Twitter 嗰度暗示，唔係暗示，明示咗呢個中國咧，就係咁透過啲宣傳咧去攻擊我哋嘅農民啦、攻擊我哋嘅工人啦、攻擊我哋嘅牧場主啦咁樣樣，就因為佢哋愛國，同時間亦都係效忠於我嘅。你就去攻擊他們了，即是你是想我輸的，你是想搞我政權的。而搞他政權這件事，事實上 在幾年前這個白邦瑞的這個2047百年馬拉松， 嗯，那本書 這個中文譯名，它本身就叫做 100 years marathon 而已。那它本書本身已經講了，就是說中國是除了在國內是透過一些叫做輿論的導向啦，即是去做啲假新聞。剛才講到就係話 CDTN 個女記者咧，佢做呢啲又話呢個英國去侵害佢嗰個言論自由呢種咁嘅講法咧，事實上就係做緊一啲假嘅新聞。 嗯， 通常啲新聞係對內嘅，喺中國嘅官方宣傳嗰度，以前嘅新聞咧就係禁或者拉人封艇。但是依家佢嘅做法咧，就係禁之餘咧，佢亦都會做一啲正向嘅式嘅報導，即係睇好似林鄭月娥叫大家最近要去報導多一啲正向式嘅報導咁樣樣咧，就去做一啲輿論操作，有一啲輿論嘅規律去報導一啲新聞，即係總之出呢啲新聞咧，我就喪事當喜事辦，或者醜事當好事辦， 就扭曲啊！ 就扭曲 粉飾啊！ 咁而咧，百年馬拉松講到咧，除咗喺國內佢做呢樣嘢之外咧，喺國外佢都會做呢啲嘢喎。 嗯， 你會睇到咧，就係話滲透一啲留學生啦，滲透一啲學者搞孔子學院啊，成嗰啲咁嘅嘢啦，又或者係派一啲商會啊，或者係一啲橋，即係華僑組織啊嗰啲去搖旗吶喊咁樣啦。又或者是滲透一些政府的組織啦，諸如此類。你譬如說聯邦政府的供應商啦，或者是國防部的供應商啦，現在華為又好啊，那個中興又好啊，現在美國政府是 bang bang bang 的嘛，甚至是這個網絡間諜啦，那些水軍啊成那些啦，去不停地去滲透這個美國，去嘗試去干預操控美國的選舉。這件事呢跟之前俄羅斯的如何操控選舉那件事呢，其實是有些不同的。因为俄罗斯的操控选举呢，分析指出就是说俄罗斯和中国的 approach 是不相同的，虽然他们都是有去向美国或者其他自由世界尝试用他们的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啊，或者是集会示威自由啊，你看到台湾那里五星红旗飘扬，有很多统促党啊、爱国同心会那些出现，去破坏台湾的民主自由啦，在美国现在都发生。但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做法是不一樣，那個做法是相似，但它的目的不一樣。俄羅斯的做法是為了要破壞這個世界的平衡，譬如說它在歐盟那裡做很多的小動作去破壞這個歐盟的團結，在美國那裡搞美國的選舉，就等美國不得閒去搞俄羅斯，這個它的破壞是對外的，是為了破壞這個世界的那種連結，就是它的那種團結向心力。而中國就不是，中國破壞這些東西就為了自己賺錢而已，又或者是為了維持現狀，即是怎麼說好呢，維持那個現狀是在杜林普之前的現狀，即是譬如說奧巴馬或者之前由克林頓時期開始計，就是那種滿星發大財的，就跟中國做生意，美國就有著數，中國就更加大的著數這樣。因為在這個狀態之下，在維持國際現狀的狀態之下，中國才可以發揮它最大的效 果。我中國它那種干預呢，其實是更進一步，它是想稱霸世界，它只是將自己影響力是滲透到，它不單止是破壞你，它是要將自己影響力和控制力放在你們的地方那裡。 所以就是民主在退潮就講到，這本書就講到就是說它透過一些向外去殖民啦， 輸出啊， 向外輸出經濟殖民的模式咧，去令到那些本來就已經不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即是佢仲係獨裁的，又或者是想向民主政體過渡的一些半獨裁的政體，去輸出貪污腐敗，令到佢哋繼續貪污腐敗落去，不向民主行，反而就向中國那種經濟行先，經濟自由化，但是那個 管治咧就繼續係閉固保守向下。咁當然啦，你睇到依家嘅一帶一路，佢除咗有嗰個經濟嘅效益之外，其實個政治嘅效益就喺呢度啊嘛。咁所以佢一帶一路就做呢個滲透嘅工作啦，而同時亦都係做一啲破壞嘅工作啦，譬如話對美國嘅破壞啦， 嗯， 對於歐盟嗰個籠絡啦。但問題佢能唔能夠成功呢？睇嚟就唔成功喎，因為喺禮拜一嘅時候咧，喺香港時間禮拜一嘅夜晚咧，美國嘅時間朝早咧。就跟加拿大簽訂了這個新的協議。本身呢，這個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就因為跟美國的貿易發生了一些衝突，就那時就因為他們的叫做 北美自由 貿易協定，就是這個 NAFTA 就頻臨這個破裂的地步了。 即是在杜林普上任的時候，就其實跟墨西哥是鬧得比較僵一點，即是說要他起這個圍牆啊，然後這個貿易又有問題啊，但是到最後現在就談定了數了， 不但談定了，而且是大家都有功課交，而且是很開心添。 即是譬如說加拿大就即對這個汽車出口就設限啦，這樣 不是倒翻轉，係對汽車出口咧，係美國放寬咗。 放寬咗， 因為由200萬每年出產200萬架車咧，就開 quota 開到260萬架，加拿大去美國。 嗯。 咁而交換嘅條件咧，就係話加拿大好驚，就係話嗰個最終嘅仲裁權咧，譬如話喺貿易紛爭兩國貿易紛爭嘅時候，最終嘅仲裁權咧，佢驚住因為美國嘅堅持失去，但係後來就冇失去到嘅，但係。加拿大就要將佢個奶酪市場咧，就去交換俾美國，開放3.5%，咁嗰度值180億嘅，我冇記錯嘅話， 嗯， 開放3.5%俾美國，就比開放俾亞洲市場嗰啲咧3.25%就更加高嘅。咁即係對於美國嚟講，係啲農夫嚟講，又係農牧業嚟講，又係一大喜訊啦，係咪？咁而同時間咧，其實除咗呢樣嘢之外咧，除咗係大家有著數之外咧。因為墨西哥佢之前其實個總統已經換屆嘅，佢12月嘅時候咧將會有一個左翼嘅總統上台，佢， 嗯， 就反自由貿易嘅，所以咧嗰，那個依家嘅前總統咧，佢希望就喺12月之前個新總統上任之前咧能夠傾掂掉數，而依家就成功嘅，應該11月30日佢就正正式式地簽約嘅。而簽約呢樣嘢咧，本身亦都確保咗墨西哥個權益嘅，因為佢驚住咧就係話同美國如果簽協議嘅話咧，會唔會令到佢哋嗰個石油出產個自主咧，就俾美國嗰啲大嘅石油公司買斷咗，令到佢哋失去咗嗰個能源自主咧咁樣樣。咁， 嗯， 結果就好似可以保持到嘅，但係呢個新嘅框架咧，依家叫做 USMCA。就是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的貿易協定 Agreement。 這個新的協定其實是有好處，除了是對三國有好處之外，它更加重要的就是確立了一個基準，一個新的貿易基準。大家都在害怕就是說中國主導的 TPP 呢，會不會就是說一來就是令到它變成世界霸主啦，二來就是美國那種大家表面上覺得他就說啊，我不再去 join 那些什麼 WTO 或者什麼性那樣呢，就覺得他是在走孤立主義，但實際上不是的，他簽了這個新的協議之後，他可以將這個新的協議帶去其他國家去做，譬如說南韓已經談妥了，日本其實現在就在談啦，他有機會將這個框架帶去新的佢嘅， 即係簡單啲嚟講，你係咪話即係有一個新嘅貿易協定，不斷可以即係已經傾好曬個籠喺度啦，只係其他人不斷加入去咁解咧，係咪咁意思？ 而家最重要就係咧個新嘅協定嘅內容方面咧，佢係加強咗知識產權嘅保護啦， 嗯， 增加咗央行對於外匯存底同埋貨幣買賣嘅透明度啦，咁令到你唔可以再透過操控外匯嚟去影響你嗰個出入口啦，就好似中國做緊嘢咁樣啦。 即係我降低咗嗰個匯價，咁嗰啲嘢平咗，咪個出口勁咗咯，就係咁樣。 而且咧，亦都有對於匯率操控嘅法律制裁㗎呢件事。第三樣咧就係加強對呢個市場開放嘅要求啦，呢個亦都係即係你睇到中國係好大鑊啦。同埋對於黨國企業嘅限制， 即係其實我呢，可能阿琛就話我呢份協議其實好歡迎中國加入嘅咁樣。 係啊， 但你要遵守曬呢啲咁樣嘅條件。 而對於亦都第五條就是對於數碼資訊嘅保護，亦都禁止呢個資料庫必須設立喺當地嘅要求啦。即係譬如話你 Google 啊、Facebook 啊嗰啲咁嘅嘢，中國就話你入到去中國嘅話，你就要遵守我哋國家嘅相應法律，同埋你要將個 database 喺嗰度啊嘛。 基本上每一條中國都係做唔到 嘅。然之後亦都要增加呢個國內。增加參與國的勞工法和工會制度的平衡，中國有工會嗎？然後加強對於工業用的部件生產地方的限制，杜絕某些國家藉由墨西哥轉口走後門的現象。現在澳門就幫中國去走後門，香港就幫澳門走後門，即是他轉做香港產香港，然後就香港廠牌澳門廠牌就再出口嘛。仲要最好笑的一樣嘢就係話，佢係針對另一樣針對中國嘅嘢，就係話有機會咧，呢事情最近就令到杜林普喺嗰日嘅記星期一嘅記招嗰度就話咧，我哋依家唔急於同中國傾啦、 嗯，言之尚早啊， 言之尚早啊。咁連財長武欽咧之前即係Mutchin 咧本身佢係。都相對地比較支持自由貿易，亦都希望同中國傾嘅。但係依家咧就轉吹強硬，就話唔傾都冇乜所謂啊，好似都唔係好啱時候啦。咁、而呢個啱啱病好咗嘅 Cut 勞咧，即係呢個以前嘅 CNBC 嘅嗰個財經 KOL 咧， 總編啊，係嘛？都唔係總編嚟， 佢係一個評論員嚟嘅，本身係。咁佢啱啱病好咗啦，咁 佢就工啊嘛， 系啊，咁佢就话咩啦？咁佢就话吓，你话要即系中国觉得唔倾就好似要死啦咁样样，佢就要话俾佢听话，你哋错，中国错了啊，中国错了，我系可以唔同你哋倾嘅 ，you know。 同埋即係佢之前係佢講噶嘛，應該就話點解中國係輸緊啊嘛，節節敗退咁樣。 冇子彈啊嘛，話 係啊，即係話我哋美國咧本土經濟咧就個跡象唔錯啊，咁但係咧中國嗰邊咧似乎就係崩盤啦，咁樣淨係崩盤嗰種，即係唔係話差，唔係話衰緊，而係崩盤啦，準備。喂，而家咧仲有即係少少時間啦，我覺得應該要講一講呢個維吾爾地區嘅事情嘅。 冇錯冇錯， 因為應該都係上個禮拜。上個禮拜尾左右啦，就係話即係傳出啲消息，就話喺呢個維吾爾地區咧，即係亦即係中國所講嘅新疆咧，啲鐵路嘅票啊，即係嗰啲叫咩啊，即係車飛啊，車飛係停埋，咁啊嗰邊啲鐵路好似停曬，就懷疑咧有啲事情發生咗。 十月廿二號嘅票啊嘛， 係啦，咁樣就話咧可能係會有啲人口轉移嘅嘢出現，咁但係即係而家就證實咗咧，其實就係話。佢係將呢個喺維吾爾集中營入邊嘅嗰啲穆斯林咧，就轉移去唔同嘅地方啦。即係跟佢嘅地區啦，即係譬如話佢係北疆嘅，咁佢就移送去到甘肅咁樣。即係總之去到應該大約有300,000人啦。即係現時嗰個資料咧顯示，即係大約係有300,000咧會被轉移去唔同嘅地方。 其實係唔單止甘肅嘅，因為佢係想係嘗試去分散去唔同嘅省市嗰度，都係安插啲人落去，而且安插嘅地方咧係將佢掟喺監獄入邊啊。據傳係掟喺監獄入邊，同普通嘅囚犯囚禁埋一齊。喂，但係佢其實冇犯罪喎，而你仲要係。中國聲稱嗰個再教育營係令到佢哋去適應生活啦，令到佢就業啊咩成咁樣樣。而呢個外交部長王毅啱提到嘅王毅咧，就話呢個做法咧係可以令到200,000嘅維吾爾人可以安心睡覺。哇！你聽到好得人驚喎，真係。即係當然啦，甘肅。呢、這個大嘅目標就有可能啦。另一個可能嘅地方咧，就係、之前呢個習近平去考察過嘅黑龍江、有咁嘅説法。咁但係有機會就係散落去唔同嘅地方嘅，而且唔單止係維吾爾人，連哈薩克人咧，即係有十幾萬嘅哈薩克人咧， 佢哋都係穆斯林嚟噶嘛。佢哋講緊哈薩克啊、吉爾吉斯啊嗰類，即係佢哋嘅少 嗰啲咁樣樣 咧。係啦，即係佢哋係少數民族啦。咁其實佢哋應該都係穆斯林嚟嘅。咁總之就將呢一堆。 他們說是中國人的又不是中國人，我不知道怎麼說，實際上他們不是中國人，但他們又說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要他們改信、啊、改宗、啊、現 在就因為他們不夠純正，不夠中國人，就被他變得中國人一點點， 其實 是一種是文化清洗，而且他這種大遷徙其實跟這個 真的好像納粹德國，真好像 不單止是納粹德國那種集中營，也都是好像這個蘇聯的沙林、 哦、 即是 史達林呢，是將那些 波的海那些、啊、 政敵、啊、或者是一些、 送去西伯利亞， 送去流放去西伯利亞那裡開荒、 啊、開荒、啊、做人體實驗、啊、各樣即各樣、啊、 但是你知道流放西伯利亞的途中其實已經死了很多人， 是啊，即我他其實一說話這樣運送呢，我立刻想起納粹德國的，因為呢譬如說那時二戰呢，納粹在這個挪威呢，他會將挪威的猶太人呢即係用火車送到去波蘭嗰個集中營嗰度咁樣，即係佢用鐵路不斷咁運送啲人去唔同集中營嗰，即係佢即刻令我聯想起而家個狀況，根本就係嗰陣時二戰納粹做嘅嘢。 佢叫死亡行軍啊嘛， 嚇！佢將所有人塞曬上個火車唔理嘅喎，係塞到實曬，你係坐都冇得坐，逼死曬，你上面冇嘢食，冇嘢飲，冇廁所，乜都冇啊！理得你啫，即係豬咁樣，仲衰過豬。我濕到實曬， 然之後你嘅旅程嘅終點竟然就係一個普通嘅監獄， 嗯， 就同真正嘅罪犯係混埋一齊喎。 個罪名係咩？真係唔知喎。 就係、是、一個宗教嘅自由咯。你係信真教，然之後信伊斯蘭教，咁你咪唔係一個純正嘅中國人咯。正如你好似唔信基督教，即係你信基督教，佢就逼你去改宗，逼你去放棄你嘅宗教，拆咗你嘅教堂，燒你嘅教會。 而家係啦，即係而家佢係特登，其實燒十字架噶嘛，即係你見到好多片啊同埋相咧，佢燒個十字架噶嘛。其實冇必要咁樣做，你拆咪拆咯。但係佢呢個係一個象徵嚟嘅，即係話俾你聽，我而家就要消滅你，我就燒你十字架，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唔得嘅，我要燒你。你好似話要出一個習近平版嘅聖經喎， 係啊，就要將入邊啲教條去改變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聖經咁樣咯。 咁其實你會睇到就係話你， 我覺得佢搞呢樣嘢其實真係玩命嘅啫。即係對於西方世界嚟講，呢、這個宗教自由。尤其是呢個基督教文明、天主教嗰樣嘢咧，你咁樣去直接去衝擊呢個基督教信仰、天主教信仰咧，我覺得會引嚟呢個西方好大好大嘅反響。即係連平時可能對中國冇乜意見啊嗰啲人咧，或者宗教團體咧，佢見到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佢哋都會轉態嘅。我自己覺得， 因為你要知道就係話法國。呢個太陽王路易十四咧，以前佢最多係狂妄到講一句笑話，就係一個國王。一部法律，一個上帝，即係將嗰、那個係啦，將 平等咗， 將啊唔係平等啊，而將佢嘅地位提高咗，同埋要定立一個國教，同埋一部憲法咁樣樣，即係佢將所有嘢盡收眼底咁樣樣啦，係一個專制獨裁咁樣。但係佢係比專制獨裁更加離譜啊嘛，佢係連個宗教都要為自己服務，即係呢個叫做不依國主，法事難立。即係你如果唔去信靠呢個習近平嘅話咧，你就連宗教都唔可以再相信啦。咁所以你見到教宗竟然係向佢低頭啦，即係話嗰個你哋主教任命權咧係可以中國 approve 咗先，再由我去 final watch。但係你就真係 watch 嘅啫，就同埋簽個名行禮如儀嘅啫。 佢就話我負責啊嘛，我簽名啊嘛。我心諗你 有得否決咩？你有得否決咩？ 你點樣負責啊？你最多咪落台定點樣啊？但係你而家係將中國啊，唔知幾多千萬嘅信徒嗰、那個、那個宗教自由同埋人身安全各樣嘢，同埋佢哋嘅信仰啊，你拱手相讓，你 賣俾共產黨啫嘛？你就係為咗傳教。 即使你呢個人落咗地獄都好，你都換唔翻佢哋嗰個宗教自由同埋個信仰喎、啊，同埋人身安全喎、啊，係咪先？你係完全跪低嘅，你憑咩負責？我都唔明啊！我簽名嘅，我負責，你負咩責啫？咁當然啦，可能喺天主教入邊。主教的地位是極之崇高啦，咁佢又可以咁咪可以咯，咁但係喺我眼中呢、這個即係中國其實係敵基督嚟噶嘛，而家佢係公然咁樣去毀滅你嗰、那個你個宗教，毀滅去扭曲你嘅教條同埋你嘅信仰，你都可以接受嘅咩？即係點樣做主教咧？ 所以你今時今日對於香港個自由嘅剝奪，你再去嚴重啲嘅話，絕對唔係一個滑波嚟。你睇到維吾爾人係咁樣啦，黑殺黑人又係咁樣啦，甚乃至於西藏逃亡嘅人都係咁樣。 而家廣東省佢哋都話要行埋最後一步，最後一里路啊，即係將呢個 廣東話滅絕， 係啊， 滅絕廣東話的最後一里路，即是在家庭你們都不要再講廣東話，你要講普通話，要同事同學這個倫理呢互相監督互相鼓勵， 即是補選啦， 是啦，即是矯正你們的不純正的發音啦，禁絕這個他們說的繁體字啊，禁絕廣東話啦，是咯，即是互相補串咯，係嘛？即係就話喂，佢講嘢唔順情，告佢咯。喂，佢講廣東話，我告佢啦，舉報佢咯，就係、是、咁樣。咁即係嗰個情況其實變得極之壞咯。我覺得中國係有少少即係佢面到，即係佢面對一個好大危機嘅時候，所以佢用盡所有力咧，係咁不斷推佢覺得係好嘅政策，即係對佢有利嘅政策。 同埋佢做嘅一切咧，係越嚟越心急嘅呢。 係啊，即係就係嗰種心急咯。佢一次過推曬所有嘢，因為佢見到哇，殺到埋嚟咯，四面受敵咯，所以 好似面對緊一啲大事咁樣啦。一啲佢有機會會去，唔係話倒台啦，但至少係一啲崩潰嘅危機咁樣。 即係喺香港其實好明顯啊，佢呢一年半載佢推啲嘢推得好快嘅，即係有推大灣區啊，推咩身份證啊。啊，即係黨禁啊，嗰啲唔講啦，係咁啊，一大堆嗰啲咁樣嘅嘢咧，你見到佢係極之心急，喺短時間之後推好多好多嘅政策啦。 同埋啱講到就係話講到新嘅 NAFTA 啦，即係呢個 USMCA 咧，有一條新嘅條款出現，就係話佢可以踢走一啲同一啲非自由經濟國家去做生意嘅會員出去噶嘛。咁意味住，如果你中國唔係自由貿易嘅話咧，你加拿大同佢做自由貿做經濟嘅話咧，咁就有機會踢你去踢出你嘅新建議嗰度。咁有機會就係話到呢個新嘅框架咧，除咗係定立一啲新嘅規則之外咧，亦都係有機會飛甩中國，令到中國更加孤立。咁將要你譬如話喺美中嘅新一輪嘅冇談判啦，依家嚇冇談判機會之下咧，將會更加嚴重。所以中國就係喺好短嘅時間之內係要做好多嘢嚟去鞏固自身先啦，喺呢個浪潮之中可以企大穩。 而佢哋其實係即係佢哋嘅將來建基於一啲幻想咯，即係佢哋希望建基於幻想，譬如話呢個中期選舉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真係有呢個意圖，或者實際係真係有去干預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啦。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可能就係救我哋中國嘅一個出路。咁但係大家知道，其實呢個中期選舉都，我覺得 未必太大嘅， 唔會有 太大嘅改變， 即係唔會向中國幻想個方向行噶啦。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各位再見。